夏天是各式各样昆虫最活跃的季节，其中有一种叫得最大声，它就是蝉。蝉的幼虫生命力很强，就算埋在地下很多年，它都会破土而出，重见天日。可惜当它成为真正的蝉之后，只可以生存几日，就好像我和它的爱情一样。人的心都是天下间最黑暗的地方，幸好今天无意中被我知道这个秘密，如果不是日子越耐就越是纠缠不清，但是现在都足以令我身心疲累。太阳穴好像中了枪一样，每次呼吸都痛到想呕，我真的要休息，好好地休息。十二点几，咁我咪瞓咗成十个钟，我口干啊！我去厨房搵啲嘢饮下先。真系越瞓越攰。好，攞罐啤酒饮下先。 唔该，攞多罐俾我。 玉满堂，俾你吓死我啦！ 对唔住啊，早期。 喂。你好过分喎，喺度自出自入，算点噶？嗱，啤酒啊！ 唔该。我打电话嚟，阿姨姐话你送完机翻嚟就瞓到大昏迷咁，佢好担心。 哼，这个姨姐啊，咁多事，我听日就炒咗佢。 你冇嘢啊嘛？ 我冇事，你走啦。 早期，你坐低，有啲嘢我想同你讲。 玉先生。你是个大忙人，做乜嘥时间留喺度啊？你不如留翻啲精神去及住个市仲好啦。 早期，你真系咁讨厌我？点解啊？系咪因为我生得丑样啊？ 咁我又唔系咁肤浅嘅人。 你哋姓彭嘅，一家都系俊男美女，你两个哥哥行出嚟玉树临风，一表人才。 玉先生，其实你都唔系丑样啊。你做事又有魄力，不拘小节，出手大方，好有男子气概添。 咁既然我都有啲优点，点解你会咁讨厌我？ 你真系想知道？ 系， 系你嗰种气焰，一种生意人独有嘅俗气，以为金钱万岁。由你拎住屋契走入嚟呢间屋开始，你嘅表情就不可一世，令人好难忍受啊！ 点会啫？冇可能噶，我从来都冇咁谂过。 你有钱，乜嘢都可以用钱买，屋啦、车啦、珠宝首饰啦、名誉啦、学位啦、朋友啦、女人啦、工人啦。你话你有乜嘢唔系买翻嚟噶？ 早期啊，所有嘅资本主义商业社会都系咁样运作噶啦，你点可以怪我啫？ 系我自己喺心度挂咗个出售嘅牌，行到去你面前。是我出卖自己。 早期啊，你唔好咁讲啦。丈夫照顾妻子嘅生活系天公地道。如果你觉得无聊嘅，你可以跟我学做生意，话唔定你叻过我呢。 玉先生，你真系识讲笑。 早期事在人为嘅啫。创办伊湾网上拍卖公司赚咗$10亿嘅老板系一位家庭主妇，仲有写《哈利波特》嘅作者系一位女士。他以前在英国还是靠攞福利金生活的。 多谢你鼓励。 我不是说逼你，如果你不想做事的，那享下福都是好的。早期，无论你怎样看我都好，我始终觉得女人都是应该受到保护和爱锡的。不过 我会好好咁检讨下自己个样子，系唔系好似你所讲咁咁不可一世？嚟啦，喂，我哋可以坐低倾偈，饮杯。 好啊。系咧，你嗰位杨尔德女士咧？ 哇、啊，你仲记得佢个名噶、啊？俾多碗啤酒我。 嗯。嗱， 唔该，佢已经转咗去环亚机构翻工。 咁啊系，佢咁本事，随时可以三级跳，名利双收啦。做咩望住我啫？我知道，我多咗好多条鱼尾纹啊嘛。 我谂你已经知道冯思苗嘅身份啦， 你点知噶？ 呢啲根本就唔系啲咩秘密，冯思苗亦都冇刻意隐瞒，社交圈子好多人知道啦。是你特别天真，又不懂得看眉头眼额。 是啊，但求有人来追我，我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如果你真的喜欢他，其实都可以放开怀抱接受他的。 那又未喜欢到那种地步。我呢只是爱我自己的。也 不是啊，如果有人开枪杀祖心祖章，又或者是志一，我知道你一定会奋不顾身扑出去帮他们挡子弹的。你仲未揾到值得你爱嘅男人啫。好啦，我走啦。 你饮咗啤酒，唔好揸车啦，叫司机嚟接你啊。 咁夜，费事吵醒佢啦。 咁我送你啦。 傻瓜，你依家饮咗酒啦。 咁不如喺沙发度瞓一晚啦。 好，多谢你咁关心我， 玉先生。我真的估不到跟你倾偈，原来都可以推心置腹的。 可惜啊，这些本事不可以感动到你。 满堂都可以推心置腹咁倾偈，世事真系无绝对啊！可能饮咗啲啤酒啦，佢瞓喺沙发度，好快就瞓得好冧咯。都咁夜啦，冧楼咩？熄咗佢先。好，等我掹埋条电话线，俾你好好瞓翻觉啦。梗系头先日头瞓得太多啦，唔想瞓添。好，去书房睇下电视先。刚就走嚟呀、啊！哦，系郁满堂嘅司机。 啊，太太，阿郁生系咪嚟咗啊？公司俾人放火，我哋周围揾佢啊！ 吓，佢喺度啊！你入嚟啊！ 哦。哎，阿郁生。 嗯。 郁生啊，公司俾人放火啊！ 吓、啊，咩话？几时嘅事？ 昨晚半夜三点啊 ！Sorry 啊，佢哋打过你手提嘅，我唔知咁大件事，熄咗你个电话啫嘛。 哦，得噶啦，我打个电话先。 咁我冲杯咖啡俾你啊。 好，唔该。喂，马仔，咩环境？ 郁满堂果然系做大事嘅人，主变不惊。如果换转系我，一定会手忙脚乱，唔知点算。 得噶啦，放心冇嘢，我而家翻嚟，系咁先。 咖啡啊？ 哦，唔该。唔使担心噃，啲火救熄咗，警方喺现场善后，我哋公司一直都有买保险嘅。 咁会唔会影响做生意噶？ 马经理话冇问题，而家啲工人清理紧。 知唔知系咩人做啊？ 商场上不是朋友就是敌人的啦。好了，我都要翻公司睇下点先，唔使担心。 嗯。 咦，早期，点解你会嚟公司嘅？ 我今朝早睇到新闻，见到你间证券行个门口烧到黑晒，仲话有啲机器受到破坏添，咪走出嚟睇下咯。而家点啊？ 好小事啫嘛，装修两日就可以照常做生意噶啦。 新闻话怀疑系有人喺股票市场输咗钱，怀恨在心，所以放火泄愤噶。 嗯，警方而家仲查紧，好快会拉人噶啦。你唔放心啊？ 嗯， 多谢你。 其实你赚够钱未啫？不如退休啦。 少少挫折就退休？放心啦，我冇咁容易冧嘅。我叫司机送你翻去。 唔使咯，我想行下街。 你寻晚都冇咩点瞓？ 我个心仲未定啊，瞓唔到啊。 咁好啊。啊系啊，如果冇咩特别嘢嘅，就唔好去第一书店啦。嗯。 嗯，我知噶啦。或者我下一阵街饮下嘢，然之后去接志一放学，送佢翻屋企啊！ 都好啊，志一见到你一定会好开心嘅。 咁我走啦，拜拜。 拜拜。 估唔到我哋经过一晚推心置腹嘅交谈，就竟然开始管对方嘅事。我漫无目的咁喺街度行，行到攰啦，就喺 coffee shop 睇下杂志，饮下嘢。计啱时间就去幼稚园接志一放学，今次系我第一次接志一放学咋。志一一见到我就好开心走过嚟拖住我只手，我个心有一种好酸、好感动嘅感觉。我呢个唔称职嘅妈妈，反而郁满堂为咗争取多啲时间同志一一齐，有时仲会带埋佢翻公司开会添。翻到郁家。补习老师已经嚟咗，等住教志一嘅功课。原来而家啲幼稚园已经识写好多中英文生字噶啦。郁满堂每样事都设想周到，好似拥有一队军队咁，各司各职，一丝不乱。佢天生就个管理人才，但喺感情上呢，就行错咗一步，娶咗我呢一个唔爱佢嘅女人。 太太，你醒啦？ 嗯，乜我瞓着咗啊？ 系啊，你同志一玩，玩玩下就喺梳化瞓着咗啦。 志一咧？ 佢瞓咗啦，听朝一早要翻学啊。 而家几点啊？ 九点几啦。 吓、啊，我瞓咗咁耐噶啦。旭山翻咗未啊？ 六点钟翻过嚟，佢特登陪志一食饭，咁见你瞓咗，就叫我哋唔好吵醒你，跟住佢又出咗去啦。 哦。咁佢个样子有冇好烦咁啊？ 哦，郁生从来唔会将公司啲嘢带翻嚟屋企噶。 嗯。 咦，早期醒咗啦。 嗯。 祖心头先同我通过电话，原来佢哋嗰边都睇到新闻，佢话夜啲会打电话俾你。 哦。 嗯、 我走啦。 我送你。 唔使啦，你今日都好攰噶啦。 行啦。有人停咗架车喺对面，好似想揾你解释咁啊！ 冯士庙， 你想唔想见佢？ 太麻烦啦，唔想。 咁我帮你打发佢。 好啊，唔该。 嗯。 诶、欸，麻烦你顺便交翻啲盒嘢俾佢，请佢俾翻冯老太啊。 嗯，咁你翻入去先。 早唞。 嗯，早唞。喂 喂，早琪啊， 系你啊，小心，你嗰边都睇到新闻啊？ 系啊，你叫翁满堂小心啲啊，我啲心水不宁啊，感觉。 佢有自己嘅主意噶啦，我唔方便加口嘅。 你终于肯去佢屋企啦。 我惊佢冇时间照顾之一咋。 其实你两个应该互相关心对方噶。 哼， 不如带埋之一齐去下旅行啊。 早心啊，你咪话过唔再理我嘅事嘅。 早琪，有种好奇怪的昆虫咧，叫做蝉，你有冇见过？ 见过，好似手指公咁大噶嘛，对翼咧又长又透明，夏天就喺树上边叫到好响嘅，系咩？ 冇错啊！你知唔知啲蝉嘅幼虫咧，可以埋喺地下十几年咁耐啊？ 好似系啩？ 无论几耐都好啦，佢始终会破土而出，重见天日嘅。 早心啊，你想讲乜嘢啊？ 我希望你同翁满堂嘅感情就好似蝉一样，有个好嘅结局啊！ 祖心啊，你似乎对蝉都唔系好清楚啫噃。冇错，佢虽然破土而出，但系佢只可以生存几日咋？ 系咩？哎呀，我唔知添。对唔住，我打错咗比喻。 唔紧要，我同翁满堂冇可能喺埋一齐噶啦，极其量都只系朋友咋。 嗯。 好啦，我要冲凉啦。有咩消息，我再打俾你啊。 好啊，拜拜。 拜拜。或者我唔应该再同翁满堂接触太多啦，无谓俾啲假希望佢啊。 有架车阻住我哋个门口， 架车好似死咗火 啊。啊，系啊，太太，或者我去帮下佢睇下咩事。 好啊，咁我喺呢度落车。阿文啊，我今日唔用车噶啦，你可以走噶啦。 哦，先生，使唔使帮手啊？ 好啊，好啊，唔该晒，唔该晒。 你好。 系。 阿文啊，你帮呢位先生睇下咩事啊？ 哦。 玉太，好耐冇见啦噃！啊，你个仔仔几好嘛？ 几好啊，有心啊，丁太太。 哦， 拜拜， 拜拜。 啊，呢、這个丁太太又会忽然之间咁热情嘅，佢好似想话俾嗰个后生仔知我系玉太太，真系莫名其妙。嗯，冲翻个凉先。 嗨，头先唔该晒你嘅司机啊， 唔使客气。 我叫邵恒光，我姐夫就住喺你隔篱嘅啫。 你姐夫系 丁伟官。 哦，原来丁太太系你家姐，咁唔怪得啦。 唔怪得啲咩啊？ 冇嘢啊，唔好企喺度倾啊，入嚟坐啊。 哦，好啊好啊，我都好想参观下府上，睇下同我哋嗰边有咩分别。 好啊，入嚟啊。 啊！我姐夫搬咗嚟四年，我都系第一次见你啫。 我喺度住咗十几年噶啦，你仲读紧书噶？ 我做紧嘢噶啦。 哦，做边行啊？ 电脑绘图，主要系帮啲客设计广告动画。 几好、啊。 OK 啦，我同朋友夹份开公司嘅。如果你有兴趣，可以随时嚟参观一下噶。 你哋有冇训练班噶？ 边个想学啊？ 我咯。 你？ 欢迎之至啦，我可以亲自教你噶。 唔系讲笑噶，我真系想学噶。 我冇怀疑过噃。 会唔会阻住你做嘢噶？ 哦，梗系唔会啦，你嚟到就知噶啦。我哋公司工作气氛好随和噶，又冇限时工作。我哋讲求嘅系员工对公司嘅贡献，所以咧有啲人翻三个钟，亦都有人做十八个钟噶。 咁好啊，我就一于拜你为师啊。请问师傅要唔要饮啲嘢啊？ 咁啊，俾杯拜师茶我啦。 得，马上送到。 终于都去咗。 边个佢？去咗边度？ 恒光咯，佢去咗七号啊。 星鹏嗰间屋啊？佢点入得去噶？ 哼，求其揾个借口咯。佢入咗去成半个钟噶啦，叫佢唔好去，佢系都要去。哼，啲坏女人硬系有吸引力噶。 啊，恒光用啲咩借口呢？吓， 做咩啊？你又想有样学样啊？ 我？切！我有老婆有女嘅，但系恒光佢唔同，佢高大英俊，大把筹码啦。咦，恒光翻嚟啦？ 舍得翻嚟啦咩？ 你讲咩啊，家姐？ 人哋彭家啲男人啊，车车咁转嘅，晚晚开 party， 啲车泊到塞住晒条路啊！你又走去凑热闹，几时轮到你啊？ 唔系啊，彭早期几好倾啊。个人又友善又可爱， 你唔系佢前夫，你梗系咁讲啦。 前夫佢结过婚嘅咩？ 哦，你睇唔到我头先叫佢做郁太太嘅咩？你连人哋啲历史都唔知道，就贸贸然胆粗粗上门揾人。 家姐啊，我读科学噶，每件事都讲求证。 人哋仔都有噶啦。 家姐，你都有个女啦。 哦，我点同啊？我有老公。 吓，有冇老公，有冇仔女，都系人哋嘅私事嚟噶嘛。是人家个人的选择，关唔关你事呢？ 禅第七回，姚秀玲监制，曾月娥编导，亦舒原著，可可编剧，林燕飞、陈伟康录音。并且由朱妙兰、谭永辉、张碧然、周文英、郑希辉、傅清伟、丁恩、翟耀辉、罗伟亮、曾月娥等联合播演，香港电台广播剧组制作，现在经已播放完毕。